今天天气至少比上次好一点了。OK， 我们开始先做祷告。感谢神，想接受今天所唱的诗歌。我们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认识耶稣基督，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信靠耶稣基督。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，虽然天气常常改来改去，但是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会改变，以及我们能够忠心的紧紧的跟随你，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软弱。谢神，今天你是你的主日，我们一起来去敬拜你。孩子继续的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，继续仰望，求得你在我们中间，让孩子所分享的都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。愿主听我们在里面的祈求，奉主耶稣名，阿们。有人做过一个调查，他说到底人害怕什么，一般人害怕什么，他们做一个 list， 很长的 list。 你知道吗？第一个最害怕是什么呢？在众人面前讲话。有谁很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的？举手啊，有不少啊。OK， 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人害怕什么呢？害怕去参加聚事礼拜或丧礼。OK， 有人举手了。那如果根据这个理论的话，你知道谁最勇敢？牧师传道人，对。因为牧师传道人要在丧礼常常要讲话。对我来说，这两个都不害怕。我最害怕什么呢？我最害怕考试。啊，我是有那个根据的。你说从幼稚园读到研究所，身经百战，但是一想到考试我就发抖的。我每一年总是有一次两次的做梦跟考试有关系的。有个梦是我在考场里面打开考卷，完蛋，一个都不懂，到底讲什么东西，为什么我一点都不了解那个题目是讲什么。然后这边手发抖啊，心在跳啊，冒冷汗啊。然后告诉自己 It's only a dream, it's only a dream。然后就醒过来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梦也是跟考试有关系。那有朋友告诉我说，嘿，明天考试你准备的怎么样？我说什么明天考试我怎么不知道 ？OK， 赶快回家去读 ，OK， 那越读就紧张，又是冒汗啊，又是心跳 ，OK， 一点都读不进去，又告诉自己 It's only a dream, it's only a dream， 那就能醒过来。有没有人有个经验呢？有人有 ，OK。你知道吗？每次考试，那个在考场里面不会回答的，或者说人家告诉我说明天要考试，都是同一个 subject， 同一个科目。你知道那个科目是什么呢？大概你们猜不到了，是 history， 是历史。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？因为我在读书以来，唯一有一科是零蛋加那个成绩单的，就是 history。后来我了解这个叫 PTSD， 叫创伤后遗症。所以说你受过伤了以后啊，你永远都会记得这个事情。讲到考试了，就很多可以考可以讲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在台湾或者说香港，什么有约考啊，有抽考啊，说看看你平时有没有准备啊，期中考啊，期末考，对不对？还要考不同的 subject，OK？、Okay? 你看你那个理工那个推论好不好呢？考你的物理啊、数学，然后看看你记忆力好不好，就考你那个历史啊、地理啊，对吧？那看看你的文学好不好，就考你中文啊、考你那个英文啊。你来美国也要考，对吧？考什么？考托福。对，Citizen也要考试 ，OK 啊。反正你要考试，很多东西可以讲。考试虽然是很恐怖啊，但是考试也有它的目的。老师到看你平常没有准备啊，你了解多少啊，有没有抓到重点啊，哪一方面比较弱的你要去加强，这是好的 OK。 入学要考试，读书要考试，考试的时候也要考试，你知道吗？当基督徒也要考试。 你说我从来没听过当基督徒要考试，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说基督徒要考试，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神要考验我们。如果我问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说哦我是基督徒，哦因为你怎么知道你是基督徒，哦因为我信神，你知道吗？撒旦也信神啊，但是你在天国里面会看到他。他说 OK 我信耶稣基督，我相信耶稣基督会洗净我的罪， OK 那我将来会跟耶稣基督在一起， OK 没有错啊，你答案是很好，但是就是那个入门还有很多东西在等着你的。很多人来教会听到一个很好的 message， OK 或者说感到一个气氛很好啊，我要举手成为一个基督徒，这个等于入学啊，你幼稚园通过了啊，幼稚园进来以后还有什么？还有小学啊，啊，还有初中啊、高中啊、大学啊，一起再读上去的。那每一关每一关要怎么样？都要考试，对。那你会发现啊，如果说你考试不过的话，怎么办呢？那继续就留在那班 ，OK？ 那就不能上去了 ，OK？ 那你会常常看到的话，三四十岁还在念小学的 ，OK？ 然后五六十岁了还念那个初中的，好吧？啊，七八十岁了，可能还在那个高中还没念完的，都有。那讲老半天，到底神考什么？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东西。到底神要我们在身上面要考什么？那今天我选那个经文，那经文大概你们刚才就读过了。你会发现基督徒有四个考试，常在我们身上面 ，the whole life 我们都要考试。OK， 考什么呢？我选这段经文有特别的地方，你会发现这个段经文那个主角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称为信心之父，但是这个信心之父不是白称的，是有一个原因的，他经过很多个考试才能够称为信心之父。我选这段经文有特别一个地方，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可以把亚伯拉罕的一生归纳起来，从头到尾。还有从这个过程里面，我发现有四个字一直在 repeat 重复重复又重复， OK， 硬着心硬着心硬着心硬着心，四个刚好把我四个重点讲出来，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有四个考试，而神也是对于我们信徒有四个考试，情况也是一模一样。第一个考试，四个考试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到一个未知之地 ，go to some place， 你不知道去哪里。这个经文在哪里呢？亚伯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义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第二考试是说，我们要去一个神就带我们去一个地方，你不想去的。英文是 where， 神送你一个地方去，你可能不知道到哪里去。像亚伯拉罕，他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。神，这个是亚伯拉罕刚信的主没有多久，神说：“嘿，哎，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我要你搬家。”如果说你亚伯拉罕，你心里面想什么？你搬家？有些人喜欢搬家，有些人不喜欢搬家。如果搬家你知道去哪里还可以，但是如果你搬家根本不知道去哪里的话，你怎么办？你想看看，如果亚伯拉罕问神说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个我们去哪里？不用问，到时候你知道了。去多久啊？不用问，到时候你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已经到了？不用问，到时候你知道了。那你要不要搬？而且你也知道吧，亚伯拉罕去搬的时候，搬家的时候，他几岁？七十五岁，七十五岁有点像现在的嘛？退休了。啊，对，没有错了。也许我们不止七十五了，我们等于现在的年龄大概六十，六十想着退休了，我拿退休金啊、养老金啊，找个地方啊，好好去过下面的一本人生。神告诉他：“来，等一下，我们有些事情要你做 ，OK？ 你别那么快 ，OK？ 有些事情啊，要交代你。”而且你知道吗？亚伯拉罕，神叫他搬出去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住在哪里的？住在乌尔。他们考古学家发现这个地方 是很发达的，有点像 New York LA。 如果说你从非洲搬到美国来，当然很舒服，对不对？那倒过来的，你是从一个很发达的国家很文明的国家，要去一个地方你不知道去哪里的，你怎么办？你肯不肯去？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你可能住在这个地方很舒服，你朋友也很熟悉啊，你又很习惯这个团契 ，OK， 觉得很安全。神说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你不知道在哪里，可能没有朋友，很陌生的啊，一点安全感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的，你肯不肯去 ？Where？ 我有女儿，26岁。刚刚他从非洲工作6个月，刚才回来。他是读 pharmacist， 他写封 email 告诉我们之后，他在非洲过得很过瘾。他非洲不是去看看狮子老虎，他是在那边工作。他说 This is my dream job。 现在他是这样说，6年前的话不是这个样子。他高中毕业以后就去选一个学校读 pharmacist， 因为他的妈妈就 pharmacist 的工作。他选一个学校，第二个学校 UT Austin。 为什么要去 Austin 呢？因为他的朋友都在那边所有认识的人都在那边，一大堆朋友在那边，他就去 Austin、okay? 那 pharmacist 的话要读2年 pre-farm， 然后再读4年的后面的。他前面2年在 Austin 就申请3个学校，看后面4年去哪里。他申请 Austin、 Houston 跟 Amarillo， 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什么 Amarillo、 OK。 他最理想就是留在 Austin， 但是哈，三个他的成绩不是那么好， OK， 只有中间而已，只有一个学校收他，就是 Amarillo。 他知道去 Amarillo 啊，心里面很不舒服。后来跟那个想了很久，就跟我的太太她的妈妈说，我准备不读 pharmacist OK、我要留在 Austin， 反正我读什么到时候再说。那妈妈跟她 argue 很久了，后都没办法，最后就我老爸出面跟她谈。她说当初那你一定很重一点很重要啊，你把儿子女儿带到神的面前的话，那很问题很容易解决。我就问她说，你当初祷告的时候你怎么祷告，去读什么，去哪里？他说祷告神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那现在神带你去哪里呢？开了门在哪里呢？他说 Amarillo。 我就问他，到底你不喜欢再读这个科目，还是不喜欢神要你去的地方？我不跟你 argue 了，你回去祷告3天以后再回来告诉我。3天以后就告诉我说，我去 Amarillo。你知道 Amarillo 是什么地方？是叫鸟不生蛋的地方。里面你如果去过的话，什么东西都没有的。OK， 牛啊， 就牛鸟啊。其实我知道我女儿，她这个人是 people person。她读书，如果说明天考试有朋友来看她，她绝对不去读书，她跟朋友去玩的。那这种成绩呢，在 Austin 啊，在 Houston 的话，绝对我就怀疑他能不能够毕业 ，OK？ 但是去的 Amarillo 这个地方呢，除了读书以外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娱乐 ，OK？ 他就乖乖就在那边读2年，哦，读得很辛苦，他最后毕业了。他不是毕业，最后2年，在那边2年，最后回来实习2年，然后总共6年，拿了个学位，后来找到一个很 dream， 他很梦想的 job。当初如果说他不顺服神，去神要他去的地方，他绝对没有后来的神给他的祝福。亚伯拉罕也是一样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你肯不肯去？你去了，后面的祝福就来。第一个 where， 第二个考试，你去哪里？神带你去哪里？第二个等待允许的实现，这是在哪里呢？因着信在所允许的地方做客，好像在异地。住在帐篷与他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。这个经文告诉我说，这个地方有2个地方很特别，说允许 两个允许，神允许亚伯拉罕给他一块地。其实如果说你了解圣经，你发现神给亚伯拉罕一块地，亚伯拉罕自己看不到，他的儿子也看不到，连雅各第三代的孩子都看不到。但是亚伯拉罕就相信神，有哪个允许说要三代的都看不到，一代都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徒等什么？我们没看到的，可能几代看不到的 ，OK？ 可能等那个我们被提啊，我们等将来跟天国跟耶稣基督在一起，就是我们的等待这个允许。哦，不要讲那么长远，等一代我们有时候都等不了。有很多东西，我们神给我们的允许，我们常常在我们一辈子里面在等的时候啊，等了5年10年，可能有时候等不到，都是在考验我们。当这个事情没出现的时候，神的 promise 没有出现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去处理？当我们问神一些事情的时候啊，通常神会有三个答案 ：yes、no、等一等。在我的经验里面的话，大概神 say no 的可能性不这么大，你可能说真的还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通常会有什么东西来去寻求神的帮助的，都是跟我生活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神说你的生活的需要我会满足你，说神一定会满足我们的需要，但是你问的时候神不见得说马上给你，要你等一等，你等多久不知道，在等的过程里面就是考验我们的，在你的家庭啊，你的工作啊，夫妻啊，如果说等个过程里面就很考验我们的情绪，就按着情况来去改来改去，神的允许马上应验啊，我们就很开心，但是等了1年2年3年都没有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的情绪就起起伏伏，到最后说哎，神对不起啊，我信不过你，还是拿给我自己来去处理好。读书的等毕业找工等工作 OK， 没有绿卡的等绿卡，没有结婚的等结婚，结婚的等小孩，都在考验我们对神的允许是有多少。前面第一个考验是 where， 第二考试什么 when。 我在教会里面久了发现最考验的，当然男生就是一份工作，女生就讲 relationship。 如果说单身 女孩子的话，在团契在教会里面等不到一个合宜的对象 OK， 结果在外面工作里面认识一个啊，不是基督徒啊，但是对他有兴趣，到底要不要 go for it，对方又追那么勤，结果认识以后开始有感情了，知道了牧师告诉他说哎，这个不合圣经的原则，但是感情一进去了没有办法收回来啊，最后结婚很简单，后面的问题一大堆，我们都基督徒都知道 OK， 同时一个信仰的夫妻都有很多问题，何况一个信仰一个不信，结果最后就夫妻拉了一大堆问题，最后找牧师长老来去帮忙，当初所没有学到一个等待的功课 OK， 重新再学，就等先生的希望能够成为基督徒，要等多久了？5年10年15年20年啊，我们大概常都会听到这种家庭的情况。刚我讲过了，你一个功课没有学好，第二功课继续再学，等待就是最考验我们基督徒。第三个考试什么 ？Do think something impossible， 一直是难。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来允许他的是可信。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，讲什么呢？讲亚伯拉罕，神允许他带一个小孩，有个儿子，但是他一等到九十几岁了，那个孩子还没出来，太太还没有怀孕。最后他自己用这些方法搞出一个一大堆问题出来 OK， 那你们都晓得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呢？亚伯拉罕99岁， 有一天有个天使出现，有两个天使出现，告诉他 OK 你等了很久了 OK 那明年你的太太不是你那个使女所争的那个不算 OK 你太太明年会怀孕生小孩。圣经没有讲亚伯拉罕的反应怎么样，但是那个他的太太在后面会幕里面听到，他怎么样呢？偷笑说你们搞错啊，我月经也停了，更年期也过了，还生什么小孩，生个蛋都没有办法分了。他们偷笑，这个天使叫他出来 come on 你笑什么，你以为神有难成的事吗？结果他太太说什么，我没有笑啊，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的 defense mechanism， 是我防卫，那个天使不跟他 argue。 结果过了一年以后，这个他的太太怀孕生了儿子啊，估计事情没结就结束，后面还有个尾巴。神教亚伯拉罕跟他太太改那个孩子的名字叫什么？以撒。以撒的名字什么意思啊？笑啊，不管你是偷笑啊还是开玩笑啊，就是笑。你想看嘛，亚伯拉罕带了个太太，带了个以撒出去的时候，人家看到说，哎，这个是你的孙子啊 ？No， 这不是我孙子。哎，这是你的外孙啊 ？No， 不是外孙。你是 babysitter 吗 ？No， 不是 babysitter。那这个是谁啊？是我的儿子。你开玩笑，你的儿子？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开玩笑。哦，你真的很会开玩笑。每一次他叫那个以撒过来，开玩笑，开玩笑过来。OK， 你说神很幽默吗？够幽默吧？你偷笑你不肯承认吗？接下来改一个名字叫开玩笑 OK。 Do things something impossible。 第三个考试，你有没有试过说 do something impossible？ 我以前认识一对神学生夫妇，很多年前从香港来，他大学读哲学，然后跑到大拉斯那边读神学，准备当牧师。他很厉害，两个神学院一起来修。他在香港工作很多年，存很多钱，就跑来读书。大学就把他的钱用完。神学院那时候的话，就要需要打工。他一面上神读书，一面打工，在香港打四天，就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因为有些服事 ，OK， 那时候还没有教会，他没有教会。再去美国教会里面崇拜，礼拜一、礼拜四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打工在晚上。但是这个传道人呢，很对福音传福音很有负担。反正去那个超市看到中国人，就跟大家打招呼：“嘿，你是中国人吗？哎，到我们家里吃饭，我们包饺子，认识很多中国人。认识以后就开始说：哎，我们开始来查经好不好 ？OK， 就开始查经，人数越来越多。但是他没有时间，他怎么办呢？”他礼拜一说，跟老板讲，礼拜一我不能来打工，我有事情。神祝福他一个财经班不够，人数越来越多，变成两个怎么办呢？他礼拜二也不能去打工，就跟老板说，礼拜二也不能来。结果老板说，反正你已经不能来了，四天都不能来了 ，OK，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，OK。但是啊，他想说，反正到时候神会 take care。就这样了，到那个九月快要开学，他发现那个家里没有钱，根本没有钱去那个到学校里面去注册。你不能去问那些那个查经班的人，就说嘿，我需要钱，我要交学费。哦，原来你到了查经是为了目的是为了拿我的钱呢、啊？他不能这样做嘛？他说这样，他不能问谁，因为你是一个传道人，你不能问人家拿钱嘛。原来说，那你怎么当个传道人？他说一个头皮，说都怎么办呢？下个礼拜就开学了，他礼拜二就大概要准备要到学校里面来去告学校 OK， 我暂时要休学一年，我没有钱。就在那个礼拜一晚上的时候，打开信箱看了封信，里面一张 check， 那是很多年前的2000多块钱，随机来的2000多块钱，刚刚好够他交学费还有一个学期的生活费。他去看看这个人是谁的，他也知道谁有个本事，知道他有这个需要。原来这个寄来的人是以前他的太太在香港一个公司的老板， 这个人怎么知道他需要这个钱？那就叫找这个人呢。他说这个人不在了，他已经去了，去度假了，不去哪里环游世界。他就讲拿一个 check 就过了一个学期。第二个学期，第二个学期又来了 ，OK。反正他就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去，总共四个学期，读了两年，后面还有两年哦。过了两年以后怎么了？这个他们那个查经班人数越来越多的，开始成立教会，就请了当堂的牧师。从来何开始了 ，the check 就没有来了。他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我们 ACC 的 founder 苏牧师，他也是我的 mentor。所以每次他讲他故事的时候，就想到说 ，something is impossible, you haven't seen nothing yet。神总是有他的办法。在你的生活上面有很多的可能工作啊，可能那个生病啊，或者什么原因，你认为说是 impossible 的，就是一个考验。第三个考试，第四个考试怎么了？前面是 where go somewhere， 第二个是什么 when 什么时候发生，第三个是 how can you do it， 第四个呢 why。 亚伯拉罕的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必是拿欢喜领受允许的，捐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。我们如果说你是亚伯拉罕，你心里面想什么？神要他把这个儿子杀掉。这个儿子是你给我的，九十几岁。你说我将来的后裔像杀那么多 ，OK？ 没有这个小孩，我哪有什么后裔可言？而且杀人的事情，这个不是神要做的事情吗 ？It doesn't make sense。神为什么要他这样做？如果说你不看后面的结果啊，你会一定会抓头说，到底神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所以在我们生活上面，如果说你人生经验的够，你会知道很多东西 is no explanation。很多年前911事情发生，很多人美国人就问说 ，Why it doesn't make sense？美国虽然不好，跟这个恐怖分子比起来还好很多吧。两个高楼大厦里面有多少基督徒？有很多好的基督徒在里面。神为什么会不 take care？ 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？有心理学家说，当一个人遇到一些困难挫折，第一个就通常问说 ：“Why？ 为什么是我？我做错什么事？”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根本没有答案，这个世界很多时候真的是会 confuse you。 有些好人可能遇到很多的麻烦，反正坏人还可能飞黄腾达。你看看，你们常听到说有人酗酒的开车撞死整个车的人，这个车子都是好人 OK， 那个坏蛋反而死不了。人生里面有很多事情就这个样子 ，OK？ 坏人活得还久一点呢，好人可能活得好像比较短命一点。我刚刚读辅导的时候，还当学生，有时在教会里面碰到姐妹，姐妹就二十几岁，她听了我都念辅导的，都很有兴趣跟我聊天。我那谈了十几二分钟以后，她开始哭，为什么呢？她开始想起她爸爸。他跟我讲的时候，他说他爸爸，他五岁的时候爸爸就过世了。那些东西也没有什么很难过，但是很 common 嘛，我们都听过。后来跟他聊下去才发现，我本来说他以为说我可以安慰他，后来我就问他说，他爸爸是个牧师，他爸爸过世的时候他只有五岁，他家里五个小孩，只有父母一个人 take care 整个 family。 我本来听了以后本来还想安慰他，说我找不到经文去安慰他，我说我怎么解释呢？爸爸是一个传道人，就神的工作 OK。 小孩五岁就爸爸就过世，他也问一个说 Why？ 没有答案。如果说你熟悉那个约伯记，你会有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约伯是一个义人，圣经里面有多少个义人？ 这个很有钱 ，OK， 又虔诚，结果一天，一个晚上，破产，小孩全死光，还有生病，三个朋友来安慰他，其实好像是来安慰，其实在责备他，哎，到底做错什么坏事情，那么神将整理。他说，如果我看到神的话，一定问神来讨一个公道。结果神有一天最后出现，他问神 why。神从头到尾，你翻那个翻开约伯记，神从头到尾都没讲过去，问为什么？他就问你说：“我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没有去过阴间呢？阴间有什么东西？”他问了几十个问题都没有答案，他不能回答。结论：你人生过程里面，神会给你设导师。去个地方你可能不想去，不 feel comfortable， 你等一个东西不要等什么，可能你的家庭、你的婚姻、你的工作等了两年、五年、四年、四五年，希望有个家庭的改变或工作改变，就是没有出现，或者你面临一个困难是人没有办法解决， You don't know how。 最后一个，你可能碰到一个事情，你说你都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面， I don't get it doesn't make sense。 当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要问 why、 when、 how、 where。你问，你碰到这东西，你问几个问题是 OK 的，但是如果说没有答案的时候，你怎么去面对？你还是按照这个，像那个亚伯拉罕，我按照神的对神的信心来完全来去接受。亚伯拉罕就是这样，他经过很多次，亚伯拉罕不是说每次都成功，他也失败很多次，但是最后他的 final exam， 神给他了。他就有痛苦了，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答案。你知道在学校里面考试还有一个标准答案，神的考试有时候是没有的。我不知道你现在面临一个怎么样的考试，可能说啊，我以前考试也 fail 过不知道多少次，考试 fail 失败没有问题，从这个过程里面你怎么去体会，怎么去学习。当你过去 fail 了，失败过的时候，心里面很难过，你会怎么办？有个故事在圣经里面，是在那个马可福音，有爸爸寻求一个帮助到耶稣面前，我儿子生病，你来帮助我。耶稣问他说，你相信吗？你要相信我吗？这个爸怎么说？我信，我信的不足，求你帮助。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我们每个人都会 fail， 但是信心不足的时候，我们是求神，求耶稣来去帮助我们。今天你听完这个 message，我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。我不知道你现在面临有怎么样的考试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社考试总有一天你会面对。你听完这个 message 以后，你就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你要面临一个神给你的考试，而且你要知道，神给你的考试是没有定时的，是随时抄考的。So be ready and good luck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感谢神透过亚伯拉罕的经历来帮助我们。我们信心有时候有起有伏，求神给我们足够的力量，在面临四个不同的考试的时候，让我们有从神来的力量来帮助我们，不够的地方求神弥补。谢谢神听我们的祈求，奉主的圣名。Amen.